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歌。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支持嘅。喺本周末星期六咧，将会可能系美国啊历史上重要嘅一日，因为咧全美国咧有超过1500个点咧就会举行啊游行示威，系一齐咧系反对 Donald Trump 啊。佢呢个咧就系话美国不需要咧国王啊。啊，呢个咧系反 Donald Trump 咧，就系佢哋认为。美国总统而家已经变质，系成为一个独裁者。因为咧系两样嘢，就系派兵咧系进入啊呢个加州，系驱赶啊呢个非法移民啊。另外咧就系Donald Trump 咧系妄视呢个学术界嗰个自由，系咧系打击哈佛。呢个咧会唔会系形成咧学术界嘅精英同埋一啲咧？美国社会里面早已经埋藏的定时炸弹那些这嘅暴力的组织联手呢，因为你看看加州，在加州这个左翼的洛杉矶的女市长巴斯叫 Karen Bass， 是她自己是宣布戒严了，宵禁啊，宵禁就是夜晚六点钟在加州某些地区市中心不准出街，你要这样做呢就已经是太迟了。一早就应该是宵禁，加州尤其是洛杉矶一早就应该是有足够的警力去对付抢劫和爆窃的罪案，长期是纵容，于是搞到你既然搞不定治安，唯有 Donald Trump 是铁腕是派送这个国民警卫军。当然一国民警卫军和这个海军陆战队这些是未曾和这些示威的暴徒是有短兵相接，但是就已经起到某种的震慑的作用。当然那把刀呢一路劈下来有所谓的 collateral damage， 是会杀错良民的。美国的纪律部队呢就连一些华人的豪宅呢都已经认定为目标，因为觉得里面就算你是很有钱都分分钟是非法居留。那现在呢就据说有20个城市啊，嗰啲华人团体咧就会加入啊呢啲咧系反 Donald Trump 嘅示威游行。嗱，个问题喺呢度啦，后边边个俾钱？有冇外国势力？有冇啊透过 TikTok 咧系去咧煽风点火？嗱，而家 Donald Trump 咧就睇下佢呢个联邦政府有冇呢个意志啊，系去咧系铲除啊呢个咧国贼啊喺国内啊呢啲种种啊。呢啲咁嘅藏污纳垢，首先你问两样嘢啫。第一，系咪任由非法移民入境嘅咧？第二，有欠债咧，个国债咧有36万亿美金，系咪唔使还？同埋咧系老凤咧系一路可以咧系个国债任佢加上去嘅咧。如果咁样样嘅治国方向系正确嘅话咧，先使未来钱。任使任印銀紙，同埋打開道門，任由嗰啲非法移民入嚟。如果咁樣係啱嘅話咧，咁啊 Donald Trump 所做嘅咪就錯咯，係嘛？之但係常識個角度話俾人聽，咁樣樣嘅立國嘅意念咧係錯噶嘛？咁樣落去係會死噶嘛？係咪啊，白生？ 係咁啊。在6月14日啦，应该是星期六啦，就美国的示威者咧计划在全国性举行的 Low King's Day 咧，呢个抗议活动咧，其实同一日啊，美国的军方咧系会举行呢个陆军建军250周年的阅兵仪式。咁啊 ，Donald Trump 已经警告咗噶啦，千祈唔好咧去挑战或者破坏呢个阅兵嘅仪式，否则会遭遇到咧强硬的对付。嗱，咁樣咧，有人就預計咧，當日咧會唔會出現咗啲大規模嘅衝突，甚至咧可能會觸發咧，可能會有人傷亡咧。咁呢個咧就係重要觀察，因為咧而家嗰啲示威者咧就聲稱嗰啲示威係和平嘅啊，大部分啦。咁但係咧，亦都喺畫面上面喺新聞報道，大家見到咧，其實嗰個示威已經蔓延去到暴動同埋搶掠嘅情況啊，個別嘅地區咧。 啲商店咧已經係被破壞啦，啊啲玻璃上邊就噴曬呢啲咁嘅塗鴉，鬧 ICE 啊，粗口爛舌啊咁樣，咁亦更加多就係舉呢個墨西哥嘅國旗啦。咁啊，亦都有訪問到啲示威者咧，就直指啊呢個加州咧係以前係墨西哥嘅土地。啊！我咧就細個嘅時候喺度嘅，咁啊，我咧就已經俾呢個美國呢啲咁嘅政府咧壓迫夠啦。而家我長大啦，我唔會俾我嘅仔女咧再遭受到壓迫，即係好歇斯底里嘅喺度叫囂一個咧，即係戰慾橫生嘅肥佬。咁你就見到其實加州呢啲即係所謂嘅非法新移民咧，佢裏邊啊～有一種即係其實非理性嘅元素，你用非法嘅身份嚟到一個美國嘅地方揾食啊，甚至有啲係已經喺度留低咗十幾年，咁突然間咧，而家要遣翻你，咁就喺度呼天搶地啊，就講到自己咧，其實咧係守法嘅良民啊，對個社區好有貢獻啊，講好多嘅依啲咁嘅説話，但係其實俾人揭發佢裏邊。本身有人假結婚啦，有人曾經犯罪啦，有人咧亦都咧啊偽造過文件啦，即係本身咧，即係新聞媒體就用好多嘅依啲咁嘅煽情嘅報導，但係揭發落去咧，除咗我之前上一集已經講過啦，好裏被顯翻嘅好多係幫派人士犯過罪啊，等等咧，裏邊咧嘅故事咧千奇百怪，但係咧你唔可以完全用同情心呢個角度咧。去理解的，因为事实上是有数以百万计的非法入境者已经在落地生根，里面甚至有人结婚生仔，有人打工，有人纳税，但是这个始终归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是非法移民而不是正式合法的移民，很多时候将两者一混淆了之后，那个讨论就很复杂。咁而家咧，當然啦，再加上政治嘅分裂啦，民主黨同埋共和黨嘅衝突啦，反 Donald Trump 嘅呢啲咁嘅乘機發難啦，借傷成毒啦，咁而家個情況咧，你睇翻個地圖咧，根本就係、是特別喺洛杉磯嘅市中心啊，係有計劃地咧係部署嘅呢啲示威者，甚至有人覺得其實背後咧有人指揮，有人科水添。咁當然啦，呢啲係咪外國勢力咧？大家暫時未有證據，大家可以咧用自己嘅角度分析。咁但係好明顯咧，已經唔係一個即係好簡單嘅反非法移民嘅示威，而家已經演變成搶掠嘅暴動。咁所以呢、這個洛杉磯嘅州嘅市長啊，巴斯啊，佢先至落呢個宵禁令。佢針唔吉到肉唔知痛，因為佢知道咧，如果呢啲咁嘅暴亂咧蔓延開去咧。他们民主党那些支持者，无论那些商铺、啊、平民、啊、老板、啊、even 学者那些豪宅、啊、都会被波及，都会成为受害者，到时呢他们就叫引火自焚，所以他才至颁布这个宵禁令，如果他不颁布呢，整个洛杉矶就会着火的了、 所以其实呢，这个是左翼处于下风，举办6月14号这次大游行，冲着 Donald Trump， 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佢嘅生日，佢整场阅兵啊！咁呢个阅兵咧，去贺生日咧，确实有某啲嘅独裁者嘅色彩，令人谂起阿墨索里尼。有某啲嘅顾虑咧，我谂系正常嘅。所以今次系几个咧极端嘅左翼嘅组织咧，系成为一个联盟，叫 Indivisible， 就叫团结大联盟，即系不可分割啦，系嘛？佢声称咧就系非牟利吓嘅一个咧叫进步嘅政治行动嘅。好多個組織咧結成嘅同盟，啊，佢個目的咧就係 reject corrupt authoritarian politics， 佢話咧拒絕啊係腐敗同埋專制嘅政治。嗱，到底係邊個腐敗同埋專制咧？我哋一陣再講，係嘛？咁然後咧就指責呢個 Donald Trump 嘅政府 ，they have defied our courts， 啊，佢哋咧係唔理我哋嘅法庭啊嗰個判決 ，deported citizens。啊！呢、這個咧就係誤導啦。啊，佢話咧，佢哋咧係遣送嘅公民，佢哋遣送嘅唔係公民，係 illegal immigrants， 然後 disappeared people off the streets， 就係咧喺街上邊咧係綁架人喎。同埋嗱，呢、這個英文咧就係、是、有個文法嗰度係唔啱喎。 个 disappeared people off the street。disappear 呢个字系不及物动词，但系咧佢而家改咗，就用法叫 disappear off， 即系话咧系暗示啊，系联邦政府咧喺街嗰度咧系拉人、绑架人，系令到啲人咧系消失。Attacked our civil rights 系攻击咧我哋嘅啊人权。Slashed essential services 啊，然后咧系大刀阔斧咧，佢嗰个裁员啊，同埋关闭嗰啲机构啊。是減少咧，係我哋嘅服務 ，and hand billions to their allies， 然後咧就俾幾數以十億美金咧，係俾佢哋嘅同夥。跟住咧就 enough is enough， 話夠啦，忍無可忍。然後咧喺佢哋嘅新聞稿裏邊咧就話，美國咧係不屬於任何一個國王嘅 ，the country doesn't belong to a king， and we are not letting him throw himself a parade funded by tens of millions of our taxpayer dollars while stealing from us and stripping away our rights, our freedoms, and the programs our families rely on. 这个就指责 Donald Trump， 就是呢他用几数以千万计的纳税人的金钱来到举办一个贺他自己生日的阅兵礼。这些钱呢是由我哋平民嗰度偷翻嚟嘅，剥夺我哋嘅权利同埋咧我哋嘅自由。所以咧，6月14号啊，就叫614，就叫做咧呢个叫 Flag Day， 系咪？叫个人揸住支旗嗱。所以几大嘅规模系1000几百个咧，系超过全国40个城市啊！啊，到底啊呢一日咧有几多人嘅参与，同埋啊里边会唔会演变为暴力嘅行动咧？呢个好容易啊，一定系极少数嘅人咧混咗入去，然后咧掟燃烧弹啊，或者攻击差人啊，系然后引动到啊呢个差人开枪啊，系嘛？咁咧而家竟然有多个华人团体，如果系参与嘅话咧，啊呢啲华人团体佢自己好自为之啦，后边系边个俾钱你哋咧？啊、你走去参与的时候会不会导致到一个反作用力、啊、当对方或者呢是美国沉默的大多数要反扑的时候，因为你华人积极参与就变成一个排华运动呢？你现在要知道呢，在美国住得久、啊、美国的黑人、啊、拉丁族裔、啊、还有美国的白人呢，对于华人呢都不是有偏见，就是已经轻视了。在这时候啊，华人是不是应该啊保持少少距离呢？是不是关你什么事呢？是不是你有很多这些非法移民入了境呢？是不是你怕 Donald Trump 那些国民警卫军走去 Santa Monica 去冚那些月子中心呢？我不知道。总之两大问题，你觉不觉得非法移民是应该任他们入来然后在这里做事还有拿福利？第二就是你是不是觉得美国的36万亿的国债是可以任使，是任意增加。如果你觉得这样两样东西是对的话， Donald Trump 就是错。第三样就是你是不是觉得在那个中小学里面是教那些小孩子更换性别，是告诉他们这个是他们的权利，同埋是可以有导到那些小孩子向变性的方向走，而不需要告诉先生听。啊，这个就是所谓的 DEI 左交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他们一方面就说大爱包容，但是大爱包容同时他们就鼓吹 cancel， 就是取消那些是令到那些人收口，就是任何他看不过眼的言论。你如果是包容 tolerance， 又为什么同时会有 cancel 这个字呢？你 cancel 得来就是不包容呢？啊，这个三大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这样是啱的话，那 Donald Trump 就是错了，是不是？相反就 Donald Trump 就是啱了。那至于使用什么手段，这个是可以商议的。因为积重难返，当你的癌症是去到第三四期的时候，怎会不行用手术和用化疗呢？一用化疗当然有些良好细胞是会备受攻击的，是不是？跟着吃东西又没味道，又甩头发，对不住，这些是副作用。为什么？因为个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就是这样啫嘛。 系咁啊，截至6月1号咧，如果根据数字咧，已经有51000个呢啲非法移民或者系签证有问题嘅人咧，就被拘留。 咁里边究竟嘅成分系多几多个比例系乜嘢咧？咁就数字上咧就嗱，有人就做一啲基本嘅分析啦。部分当然就系、是、佢系冇证噶啦，系非法移民啦。另外有部分咧系签证逾期啊，或者佢嘅签证出现咗问题嘅人士啦。咁仲有一啲咧就系、是、示威嘅学生。啊，话譬如参与一啲哈马斯支持哈马斯嘅活动啊，等等。咁啊，里边咧其实唔只系嗰啲非法移民或者帮派人士嘅，仲有一大扎咧，佢本身啊各式各样用原因留低咗喺美国，但系佢本未系冇一个合法嘅居留身份，嗰啲都拉埋。咁而家咧好多媒体咧去为佢哋辩护发声嘅就系呢班人啦，啊。譬如话之前我睇过一个啦，又话有一个女人喺美国二十几年啊，辛辛勤勤喺度工作，社区咧都好中意佢嘅。咁而家咧就有几个仔女，而家就要面临咧被遣返啦。咁啊讲咗大番说话之后咧，其实有人揭发，其实佢以往咧系用个假结婚啦。咁啊佢嘅居留咧，其实都已经系到期噶啦。咁呢啲咧啲人咧就會覺得啊，我點解咧一個咁好嘅人咧就要被遣返咧？突然間嚟訴諸呢啲咁嘅情緒嗱，事實上係好多呢啲故事嘅，即係好多咧每個人咧都會揾到佢令你感動啊，或者覺得咧其實佢情有可原。咁但係係咪基於呢個原則之下咧就可以無休止地容許呢個非法移民進入咧？其實我哋記得香港以前啊，都面對過呢啲中國大陸嘅偷渡客啊、非法入境者啊、非法勞工嘅問題。嗱呢啲咧，喺個社會學上邊咧，一方面你可以話咧，佢係提供咗呢啲勞動力啊，或者家庭團聚啊，下邊一百個原因。但係另外所產生嘅社會問題或者罪惡咧，又係一個社會成本嚟嘅。除咗所謂男盜女娼之外，另外就係你助長咗好多嘅老闆咧，係用低廉嘅價錢咧去僱用呢啲非法勞工，從而剝削咗正確啊嘅工資同埋咧正常人啊或者擁有呢個居民身份嘅人嘅就業機會。咁呢啲咧，其實大家都已經係心知肚明嘅啦。嗱，另外就因為咧好多呢啲非法勞工咧，佢哋本身啊，當佢哋能夠有工作嘅時候，當然就係會安居樂業啦。但係當佢失去工作或者係有其他嘅問題嘅時候咧，佢可以隨時係變成一個罪犯。咁呢個身份咧係永遠咧係冇矛盾冇衝突嘅啊，變咗好多時候咧，呢啲人咧而家就係喺呢個示威個群眾裏邊喺度叫囂啊，或者係去出嚟破壞啊。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美國人咧係心知肚明。問題係究竟佢係咪呢啲得益者？是不是这些非法劳工里面的雇主，或者他是这些非法劳工里面的亲友、啊、所以其实香港人呢、就是、去支持这些非法的移民呢，要三思，要想清楚。其实 忘居、啊、 你以往、啊、在香港的时候呢，你是不是等于你容许中国大陆开放的边界， 就是 大湾区的人可不可以随便来到香港啊，无论是他在读工作啊、读书啊、看病啊，如果你觉得是没问题的，那你就去美国。 如果你觉得 Donald Trump 错，觉得 Donald Trump 错，你就开放边界咯，就叫深圳啊、佛山啊、东莞啊、清远啊、韶关啊那些都涌下来咯。不够啊，就叫湖南长沙、衡阳啊、福建啊、江西那些就涌下来咯。是吧，香港很多事做嘛。是吧，你以前啊，中国香港特区啊，嗰啲家庭主婦就連大陸嘅女佣啊，想入嚟打工取代菲律賓同埋印尼啊，你都反對啦！你唔想大陸人落嚟啊，係取代東南亞嗰啲外佣嘅姐姐啦，係咪啊？你寧願俾五千蚊一個月啊，你都唔會 cut 到啊三千蚊去順德啊，係嘛？去東莞啊，請啲大陸妹落嚟打工啊？點解啊？因為你驚啊！啊呢啲大陸嘅女佣勾佬啊嘛～冇咗个老公啊嘛，咪就系咁简单咯。你话呢啲系咪歧视中国人啊？啊，系咪啊？喂，血浓于水喎，你唔应该咁样喎，系嘛？左翼咧就永远用道德浪漫嗰啲大道理咧，系去代替所有嘅现实。然后到最尾咧，佢哋冇一样嘢做得到， 只会令到社会的冲突越来越一发不可收拾。所以现在你美国到美国 Donald Trump 出来这样是要落重药。6月14号是这么巧，是他生日，也是美国陆军成立250周年。所以他就简政那天是阅兵。没错，美国是很少阅兵的，在历史上。但是今次呢他要例外。他下令国民警卫军和陆战部队呢就已经是去到洛杉矶是部署。并且扬言如果有人在周末在这一场的华盛顿的阅兵仪式那里抗议呢就会面临强大武力的应付。搬埋美国陆军的 M1 战车成架巨型的坦克车搬埋出来。他不惜俾你话是不是想炮制另一场六四。 在首都华盛顿呢，特勤局呢就已经部署了18英里的防暴围栏同埋多架的无人机。华盛顿的黑人人口是很多的，到时黑命贵同埋呢个 Antifa 安提法会唔会蠢蠢欲动啊？呢个咧就真系全部布满咧系火药库，只系争一支点着火嘅火柴啫。 嗱，不如咁啦，我哋聚焦翻6月14号，唔好理啊，或者唔好在意嗰千几场嘅示威活动，因为离不开都系呢班咁嘅左翼啊，或者系示威者咧喺度叫嚣啊，喺度举呢个墨西哥国旗啊。又话反拉斯伊啊，喺度呢啲咁嘅即系画面咧，令人烦厌。反而我哋聚焦翻呢个美国陆军建军250周年嘅时候，有啲乜嘢值得去睇下？嗱，除咗现役嘅装备可能会出呢啲 M 一坦克啊，等等咧，咁亦都会有咧二战时期嘅陆军嘅装备，同埋咧代表。美国陆军坦克的 M4 Sherman 战车，甚至有 P-51 的野马战斗机。这两架无论战车和战机都是二战的时候能够代表美军的。特别是 Sherman 战车 M4， 虽然在架设计上面和火力上面不能够跟德国的战车相比，但是因为它是一个量产型和维修方面十分之方便的一种战车，是成为美军战胜了这个二次大战的一个功臣。另外 P-51 野马战机也是，如果大家看过 Top Gun 第二集里面 Tom Cruise 自己在仓库里面的螺旋桨飞机就是 P-51。 这个 P-51 的野马战机是可以说是二次大战里面最平均或者是火力、速度和续航力都强的一架战机。咁有了它之后呢，能够护航这个美军的轰炸机深入德国的境里面进行轰炸，亦都是呢一个空战的功臣。咁所以呢，到时呢大家可以聚焦欣赏下这场美国陆军的叫做阅兵典礼，同埋呢里面究竟有乜嘢呢令到人吸引的装备武器出到嚟。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好啦，另外呢仲有，当然亦都有 M1A1 同埋呢 M2 嘅布雷德嘅装甲车啦。咁呢啲画面呢，虽然呢陶生话美国里面好少阅兵嘅，但係正正係咁，大家应该呢更加争取呢个机会呢去观摩一下。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吃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